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杨红。今天是2021年的9月13号，星期一。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首先将会关注北京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今天正式运行。 记者调查，没有监控的背街小巷，机动车礼让行人的情况如何呢？ 工作组专家称，福建的疫情形势严峻复杂，有望会在国庆长假之前控制。 台风灿都影响上海，机场80%以上航班调检取消，多条高铁线路停运。 互联网平台相互屏蔽网址链接，工信部表示要进行重点整治。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第一个全平民机组最早于9月16号坐飞船进入太空。 好的，在浏览今天的新闻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黄树印。黄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哎，我们看预报，今天夜间是有一场降雨哈，目前看情况怎么样呢？ 目前看呢，这个降雨云团离咱们还比较远。现在预报呢，今天夜间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从目前的资料分析来看呢，开始出降雨的时间应该在23点前后，那么结束的时间呢，应该是在明天早上的8点左右。目前来看啊，西部北部地区呢降雨比较大，局地呢可能能达到大到暴雨这个量级，对明天早晨的早高峰呢也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说啊，今天夜间，特别是后半夜到明天早上出行的朋友呢，还要注意这个防雨。夜间最低气温呢，现在看是21度，这个温度还是比较凉爽的。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啊，是阴转多云。早晨呢，就是在西部北部地区还有短时的阵雨。由于阴天呢会遮挡太阳光照，明天的气温呢上升会受到影响。现在预报最高气温呢是26度，这个温度啊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所以说啊，明天天气呢主要是西部北部地区出行和户外活动要注意防雨。 未来几天的天气怎么样呢？ 那么本周未来几天的天气啊，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来看呢，后天周三到周日，目前分析将有两次降雨天气过程，一个呢是周三的夜间到周四白天，第二个呢是周日的白天到夜间。目前来看，这两次天气过程呢都是雷阵雨或阵雨天气，有计划出行的朋友呢，还是建议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那么周四到周六这三天呢，都是晴天或晴间多云，没有降雨。另外呀，这几天的这个后天周三到周日这几天的气温预报呢，是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预报的最高气温是从27度呢，在波动中呢降到21度，最低气温呢也是18度降到15度，所以啊，后天周三到周日这几天的天气呢，主要是两次降雨天气过程啊，对交通出行啊、户外活动啊会有不利的影响。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谢谢黄工给我们的介绍和提醒，再见黄工。 好的，再见。 好，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西部北部有阵雨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在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级别为2级，属于良。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好，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来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位于通州区新华东街48号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今天开始正式运行，这是全国第一个以智能自主终端为主的服务大厅。作为市级综合性政务服务中心，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首批可以承接1722项市级政务服务事项的办理，和六里桥政务服务中心形成东西呼应的政务服务新格局。市民在副中心就可以享受到与六里桥政务服务中心同质同效的办事服务体验。 北京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的开庭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8:30到17:30，中午是不休息的。每周六9:00到13:00期间还提供周末的延时服务。承办的首批市级政务服务事项，办事群众呢可以通过首都之窗市网上政务服务大厅进行查询。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呢还设立了24小时的自助服务区，北京、天津、河北的政务服务便民自助终端摆放在一起，方便市民自助办理京津冀的业务。 下一步，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将实现与通州区政务服务中心合署运行，会再有1738项区级政务服务事项可以实现一并办理。服务大厅的智能自助终端还有望进入街道社区以及运河商务区，打造市区街道社区四级政务服务扁平化管理、智能化运行、网络化支撑的新模式。 历时39个月的建设，作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配套工程，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噪声区安置房回迁工作启动，8000多户村民将会陆续搬进新居。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发回的报道。 上午10点，大兴区李贤镇的年轻夫妻王苗和张宇跟单位请了假，专门穿了情侣装来到回迁房领钥匙。 我非常期待收到这个房子，因为现在孩子还小，然后等回迁之后离爹妈近一点。我特意挑了一个小区挨着2栋楼，可以带孩子过去蹭个饭啊，过年过节扔那几天，我们去玩也很踏实。 王苗家的老房子因为地处在大兴机场噪声区内，2018年拆迁，如今经过39个月的建设，宽敞明亮的楼房已经完工。大兴区于发镇和李贤镇的23个村的8000多户回迁居民即将搬入新居， 挺满意的。我看格局还挺不错的，南北朝都是通风的，都想好家具啊什么的，到时候怎么放了，基本上差不多年底就能装完，在新家过一个好年。 恭喜恭喜， 谢谢。 回迁现场，李贤、于法两个片区都采用了一站式的服务岛办理模式，水电气暖物业等部门采取联合审批一站式办公，10分钟内就能办好所有手续。工作人员带着王苗去验房。 这就是您的家6号楼，以后那边有个小学，然后这边是幼儿园，这边都是绿化。 记者发现李贤回迁房小区北侧就是大兴机场北线高速入口，分别可连通京开、京台、大兴机场高速。小区还建了一圈底商、银行、菜站都起了。记者还了解到，噪声区安置房项目以及配套公共服务单体建筑全部按照绿色建筑2星级标准设计建造，在住宅屋面统一设置太阳能热水系统，为居民提供生活热水，每年减少约0.33万吨碳排放，约合1985吨标煤。李贤镇副镇长郝长森表示， 咱们回迁的总套数是10813套，平均每天都在600套左右，这不是最后一批，剩余的现行工程将来在这次回迁房的东侧是咱们3期，这就是现行工程安置房，大约在2023年5月份还要迎来又一次大的回迁。 再来看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近日发布2021北京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北京市居民出行量大幅减少，道路整体运行情况好于上年，步行骑行比例合计达到46.7%，为近5年最高点，单车骑行量达到7.3亿人次，同比上涨35.2%。 报告显示，2020年北京交通的出行强度在降低，交通拥堵得到了明显的缓解，步行自行车的出行比例合计达到了46.7%，为近5年来的最高点。 2020年北京市完成378公里慢行系统综合治理，完成对两广路、安乐林路、三里屯路、北苑路等道路步行道、自行车道的改造整治。 2020年北京城市客运总量大幅下降，公共气电车以及地铁的客运总量下降幅度都超过了40%，而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和公共自行车的骑行量达到了7.3亿人次，同比上涨了35.2%。 去年北京地铁拥挤程度降低，典型工作日早高峰时段，全市地铁线路基本是处于拥挤度的舒适级别。 北京开展文明驾车礼让行人专项整治行动已经超过了1个月。新闻热线记者之前曾经探访了北京重要的交通道口，看到机动车礼让行人的情况还是比较好的。那么在一些没有监控的背街小巷，机动车礼让行人的情况又如何呢？新闻广播记者张玉再次走访多地，我们来听一听他发回的报道。 9月10号上午，记者首先来到了位于东二环辅路的北京站东街与建国门南大街相连的道路转弯处，发现这里的情况不容乐观。 现在是10号上午的9点半，路面上的行人已经不是很多了，但是呢，当行人走到斑马线上的时候，大部分的车辆 也都没有主动的避让。 一位经常走这条路的市民徐女士告诉记者， 跟以前没啥区别，特别紧张过这条路。有的司机停一下让你过，有的他就不让，90%的车都不让。 十号下午，记者又来到了位于东城区东门仓胡同与东四十条相交的丁字路口，这里也存在机动车没有避让行人的现象。 十号下午6点，路口的东侧呢是东四十条的地铁站和东二环，路口的人流量和车流量呢都比较大，路口呢可以说几乎是行人和车辆交叉穿行的情况，在车辆可以开起来的情况下呢，也是会有不避让的情况的。 到这附近办事的刘先生告诉记者，这个路口早晚高峰的交通压力比较大，进出地铁站的行人也比较多，如果车辆一直避让，几乎就无法通行。 反正差一点，这儿是一个写字楼的比较集中的地方嘛，这边的车也多，你让它避让吧，它就堵得很远很远，你说这些右转车怎么办？ 不过一些住在附近的市民们则表示， 现在最近反正就让了，以前咱俩就他不让咱们， 就是因为这是个地铁嘛，上下班的早晚高峰人会比较多，其他时候好一点。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海淀区万全庄路和万柳东路附近的几条背街小巷上了解情况，发现这几处斑马线车辆主动避让行人的情况也并不是很好。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推进文明驾车礼让行人呢？市民李先生认为， 那就是监控罚款，只要斑马线有行人过的时候他不停或者挺快的话，那就罚款。 而除了处罚之外，也有市民表示，长期的监督引导以及宣传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 发动一些志愿者在那个路口指导指导，监督监督。 其实规则我觉得就是一个慢慢的潜移默化到人的心里面，这么一代一代人下来，我觉得还是要植入人心才能发展得更好。 上周末，丰台区教委联合马家铺街道办事处、市场监管所、属地派出所对时代风帆大厦、天阳亲子广场当中的多家培训机构进行联合执法检查。检查发现，天阳亲子广场内的培训机构普遍存在通风较差的问题，有4家培训机构存在违规开展线下学科含语言类的培训行为。 这4家违规开展培训的机构包括麦格森国际教育、学大教育、巴巴姆教育和东方金字塔。联合检查组当即责令机构停止教学活动，要求并且监督机构通知家长把学生接走，责令各培训机构立即启动退费程序，限期完成全部学科类课程未销课费用的退还，并且将上述机构违规线索移交相关执法部门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丰台区教委提示，各校外培训机构要严格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双减政策要求，依法依规开展培训活动。 还是教育方面，配合中心城区教育功能疏解提升，4所高校纷纷启用了新的校区。北京电影学院首批1200名学生明天会入住怀柔新校区。据了解，不只是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北京信息科技大学3所在京高校也纷纷启用了新的校区。 9月6号，北京大学昌平校区迎来首批师生入住，北大计算机系作为首批单位入住昌平新校区。2019年，北京大学与北京吉利学院签署协议，因为吉利学院整体搬迁到成都市，北京大学将利用吉利学院原校址进行办学，建设北京大学昌平新校区。这是北京大学从1952年从沙滩红楼搬迁到燕园校区之后又一次重大校园拓展，也是北大近年来建设的第一个真正的大规模新校区。 而在此前的9月1号，在京西的青龙湖畔，中央民族大学举办了丰台校区启用揭牌仪式。在经过2年的建设，到时候呢，将会有12000多名各民族学子共同在丰台校区学习和生活。 此外，位于沙河的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昌平校区也已经完成部分建设，将在今年10月启用。该校2021级大一新生将到新校区报到。 最近这些年呢，为了配合北京中心城区部分教育功能疏解提升，拓展办学的空间，越来越多的在京高校陆续启动了新的校区建设。在上周末举行的北京交通大学建校125周年创新发展大会上，该校的校长王稼琼也提出，下一步呢将会筹划面向未来的交大新校区建设。 再来看北京第35届卢沟桥醒狮越野跑今天开跑。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6周年，今天由市政协、市体育总会与丰台区共同主办的第35届卢沟桥醒狮越野跑活动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启动仪式。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发 3、2、1。 随着发令枪响，一年一度的卢沟桥醒狮越野跑开跑。按照疫情防控要求，今年现场参加活动代表队与往年相比减少了规模，主要由市政协、民革北京市委、丰台区政协等代表队组成。其中很多政协委员都是多年来一直坚持参加这项活动。市政协委员关平说，通过跑步的形式重温历史，焕发履职新能量。 你作为委员的话，你一定要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所以每年过来跑一跑，提醒自己不忘初心吧，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这么一个事业做好。 今年为了让更多的市民参与活动，还专门设置了云上跑环节。市政协教温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殷东海说， 形式呢从单纯的现场的活动改变成云上跑和线下行相结合，总体的规模仍然没有变，来纪念我们伟大的抗战精神，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据统计，从7月7号抗战爆发纪念日到9月3号抗战胜利纪念日之间，本市已经有社会各界群众约3000人在线上完成了比赛。据了解，卢沟桥醒狮越野跑活动作为本市一项集政治性、群众性、体育性为一体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自1987年举办以来年年举办，总共吸引了10万人次长跑爱好者和各界爱国人士参加。越野跑活动已经成为政协人的接力赛，也是一部以纪念抗战为主题、以体育为载体的爱国主义教育连续剧。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王宁说， 我们举办卢沟桥醒狮越野跑活动，就是要不忘历史，面向未来，接好历史的接力棒，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共同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篇章。 市政协副主席陈红、林甫生、陈军、燕英，市政协秘书长严立强以及市区政协委员、民革党员等近200人参加了活动。 再来看感受老城日新月异的新变化，西城推出了两条晨昏线。最近呢，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西城区旅游行业协会联合推出了两条西城的晨昏线，市民不仅可以线下打卡，还可以通过线上 vlog 的形式在昼夜之间领略西城的多面魅力。 首条晨昏线以由古色西城赏今日风采为主题，为大众介绍西城区古色古香的胡同小巷如今的全新面貌，包括鼓楼西大街、天宁一号文化科技创新园、1901咖啡馆、杨梅竹斜街、北京坊与大石栏商业街，还有西单更新厂。 第二条西城的晨昏线呢，以由红色景点寻百年印记为主题，包括李大钊故居、林白水故居、京报馆、鲁迅故居、中国书店、德胜门，通过 vlog 的形式带领大众走进西城区的名人故居，回望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传承发扬红色文化。 再来看怀柔区第9届长城板栗文化节将于本月15号在黄花城水长城开幕，活动时间是9月15号到10月8号。在活动期间，依托水长城独有的明代板栗园开展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市民可以在明代板栗园欣赏到百余株古栗树，采摘百年原生板栗，还可以体验到长城龙舟、皮划艇、亲子露营、攀岩、定向越野等活动。文化节恰逢中秋，景区还会通过腾讯视频进行观星赏月科普直播。 为了方便市民出游，水长城联合北京旅游集散中心开通木巴士直通车，可以直达水长城游玩。另外，使用北京农商银行绑定信用卡微信购票，还可以享受满100减50的优惠，降低出游的成本。 热线方面的消息，近日市民吴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他2005年前后入住朝阳区富力右翼城 A 区一号楼，但从入住开始，地下室就一直有漏水的情况发生，地下室常年潮湿，气味难闻。详细的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邢一鸣发回的报道。 近日，吴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住在朝阳区豆各庄富力右翼城小区 A 区一号楼，小区2005年前后交付使用。入住16年来，地下室就一直有漏水的情况。吴先生说， 地下室老是有水湿的，哎呀，从哪住进来就没干过，最严重的时候他可能就要拿水泵抽水了，冬天也漏，夏天也漏。 为了解决漏水问题，吴先生曾多次找到小区物业了解情况，但对于漏水的原因，如何彻底解决漏水问题，物业始终没有给出回复。随后记者联系到小区物业北京恒富物业管理公司，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常年漏水是由于消防管道存在问题。 咱们这个地下室这个漏水情况是那个消防管道有很多的这个，而且现在也跟那个消防和地产的在协商要修着呢。 消防管道是什么问题啊？ 这个具体的情况我不太清楚，我们工程部的他们做协商和处理的。 根据物业工作人员的回复，记者联系到工程部负责人，但工程部负责人却表示 漏水的情况我不大清楚。 按照物业工作人员的回复，是消防管道存在问题，那么该由哪个部门负责呢？记者拨打了消防报警电话119，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您要看一下这个管道是归哪里去负责，因为消防的这个它这个楼上的这个墙壁消防栓，我们使用是我们使用权，但是这个维修或者说这个它有漏的这个故障的话，需要二手公司他们去处置，具体还得跟物业先再沟通问一下，因为这个情况它物业它是有责任的。 记者也将问题反映到了自来水热线96116，工作人员也表示需要先联系物业，随后记者又致电小区物业项目部反映问题，负责人表示需要与相关部门协商后给出回复，但截至发稿记者没有收到回复。记者也将问题反映到了朝阳区住建委质量监督站，质量监督站的工作人员回复表示， 那要有消防渗漏早就应该处理，那以后要真正用的消防系统的渗漏都保证不了压力啊。 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好，18:21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听到台风灿都影响上海机场80%以上航班调检取消，多条高铁线路停运，互联网平台相互屏蔽网址链接，工信部表示要进行重点整治。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金秋送爽，北京农商银行金融知识普及月，金融知识进万家，争做理性投资者，争做金融好网民宣传活动，邀您一同普及金融知识，提升金融素养，共建清朗网络，共享美好生活。 开运牛年，招商银行 Hello Kitty 金卡、金葵花卡重磅上线，开户送您超萌惊喜，精致如你，遇见清新。可登录招商银行 APP 搜索 Hello Kitty 全域小馆查看详情，或详询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好的，18:23，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江宁、杨红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方面的热点新闻事件。我们首先来关注疫情方面。国家卫健委13号通报，9月12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4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7例，本土病例22例，都在福建。含2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都在福建，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9月12号，厦门市同安区通过对莆田市仙游县风亭镇等中高风险地区来厦人员进行筛查，发现一名来厦人员吴某某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经过核实，吴某某是莆田市报告病例王某某的密切接触者。 厦门市立即采取了应急处置措施，将吴某某点对点送到定点医院隔离诊治，并且严格按照有关规程对相关场所采取封闭管理及环境消杀，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对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排查、核酸检测及隔离管控。 今天，厦门市思明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通告，决定对中华街道部分管辖区域实行封闭式管理。 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呢，截止到今天的16点，福建莆田累计报告新冠病毒核酸阳性76例，其中确诊病例48例，无症状感染者28例。另外，截止到今天的12点，莆田累计排查密接1577人，次密接1865人，集中医学观察1693人。 国家卫健委派出的赴福建工作组对莆田疫情做出了4点判断。第一，目前莆田疫情形势严峻复杂，后续在社区、学校、工厂等人群中陆续发现病例的可能性高，疫情存在外溢风险。二，风亭镇形成2个疫情集中传播点，最早发现病例的小学和镇内某鞋厂都是人员密集场所。第三，这次疫情首先在学校发现，低年龄儿童感染较多。第四，专家研判，只要确保各项措施和各个环节落到实处，疫情规模有望在国庆长假前得到控制。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今天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朝鲜方面今天宣布于11日12日进行了远程巡航导弹试射，美方称这对周边国家造成威胁，中方有何回应？ 赵立坚表示，中方一贯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中方呼吁有关方保持克制，相向而行，积极开展对话接触，按照双轨并进思路和分阶段同步走原则，不断推进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 针对日本文部科学省最近批准五家出版社要求修改或删除教科书当中慰安妇相关表述的申请，赵立坚表示，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严重反人类的罪行，这一历史事实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日方再次在教科书上耍小聪明，玩弄文字游戏，这是企图模糊历史，淡化和逃避历史罪责，渐进式否认和歪曲侵略历史。 赵立坚说，这再次凸显日本长期以来对侵略历史不端正、不老实的错误态度和行径，再次伤害了受害国人民的感情。对此，所有热爱和平的人们绝不会答应。国际社会需持续严加防范并予以纠正。日方应诚实正视和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划清界限，以诚实和负责任态度妥善处理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遗留问题，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记者从国家原子能机构了解到，最近我国首座高水平放射性废液玻璃固化设施在四川广元正式投运，这标志着我国已经实现了高放废液处理能力零的突破，跻身世界上少数几个具备高放废液玻璃固化技术的国家，对我国核工业安全绿色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放射性废物处理是核能安全利用的最后一环。放射性废液玻璃固化是在1100摄氏度以上，将放射性废液和玻璃原料混合溶解，冷却后形成玻璃体。玻璃体进出率低，强度高，能够有效包容放射性物质并形成稳定形态，是目前国际上先进的废液处理方式。因为需要强大的工业与制造业基础做支撑，此前世界上仅有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家掌握了相关技术。 这一项目2004年由国家原子能机构批准立项，采用国际合作的模式，由中国、德国联合设计。设施投运之后，预计每年可以安全处理数百立方米的高放废液，产生的玻璃体将会被埋于地下数百米深的储置库，达到放射性物质与生物圈隔离的目标。 今天早晨，今年第14号台风灿都的本体开始影响上海，疾风骤雨来袭，上海两大机场八成以上航班调检取消，长三角多条高铁线路停运。来听一听中新社的报道。 9月13日6时，台风灿都中心距上海约300公里。据气象部门预计，灿都台风中心将于9月13日傍晚到夜间擦过或登陆上海东部。 今年的第14号台风灿都呢，目前还在强台风的级别，预计是这个灿都呢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的方向移动，强度呢是缓慢的减弱。今天中午呢，可能前后会穿过舟山群岛啊，今天的傍晚到夜间呢，会擦过或者登陆上海的东部沿海啊。的这个登陆时或者是擦过的时候的这个风力呢，可能会达到12到13级，也就是台风级啊。受其影响呢，应该是13到15号，上海会受到台风灿都的严重的风雨影响。 自9月12日18时起，上海台风黄色预警信号、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高挂。上海机场集团表示，受台风灿都影响，9月13日0时起，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将大幅下降，八成以上进出港航班将调检取消。同样受台风影响，长三角多条铁路停运，而疾风骤雨也给上海市内交通造成影响。自9月13日运营开始起，上海地铁2号线东延伸、5号线、16号线、浦江线、磁悬浮线全线暂停运营。上海全市全力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对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重点设施、重点企业等加强巡查值守，持续查漏补缺。据了解，截至9月13日早晨6时，全市已累计投入3.2万人次开展检查巡查。此外，9月13日及14日，上海各室外旅游景区、旅游景区的室外区域、游乐场所一律闭园。上海市教委亦发布通知，9月13日下午和9月14日全天，上海中小学、幼儿园停止教育教学活动，托育机构停止托育活动。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的部长肖亚庆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表示，鼓励新能源汽车企业兼并重组，做大做强，进一步的提高产业的集中度。 中国新能源汽车连续六年产销量全球第一，截至八月底，累计推广已经超过了700万辆。今年一到八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到181.3万辆、179.9万辆，同比分别增长将近两倍。整个汽车行业销售有些压力，但是新能源汽车逆势而上。 肖亚庆说，中国新能源汽车实现了技术突破，建立了上下游贯通的完整产业体系，突破了电池、电机、电控等关键的技术，其中动力电池技术全球领先，在产品上呢也实现了突破。他表示，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在原有基础上大幅提升，很多车达到了500公里以上，虽然实际运行当中还有一些问题，但是总里程提升的幅度是比较大的。 肖亚庆表示，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正处在加速期，新能源汽车的续航里程、充电是否便捷、安全水平、智能化控制等方面都是消费者选择新能源汽车的重要考量，也是工信部重点督促解决的问题。 针对目前新能源汽车企业数量太大、小而散的状况，他表示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鼓励企业兼并重组，做大做强，进一步的提高产业的集中度。 今天，工信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赵志国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互联互通是互联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这也给互联互通这一讨论许久的话题指明了方向。 此前在9月9号的下午，工信部的有关业务部门召开了屏蔽网址链接问题行政指导会。会上，工信部提出有关即时通信软件的合规标准，要求在限期之内各平台必须要按照标准解除屏蔽，否则将会依法采取处置措施。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赵志国回应称，工信部采取了行政指导会等多种形式，要求企业能够按照整改要求，务实推动即时通信屏蔽网址链接等不同类型的问题，能够分步骤、分阶段得到解决。 赵志国介绍说，下一步工信部将会加强行政指导，对整改不到位的问题，将会继续通过召开行政指导会等多种方式，督促企业抓好整改落实。同时，对于整改不彻底的企业，工信部也将会依法采取处置措施，整改一批典型违规的行为，查处一批典型违规的企业，最终呢，推动形成互通开放、规范有序、保障安全的互联网发展良好环境。 其实，平台之间的屏蔽封杀由来已久，比如抖音内容无法直接分享到微信、淘宝、微信之间相互屏蔽等现象是屡见不鲜。那为什么平台之间要进行互相屏蔽？仅仅是因为竞争吗？为什么监管部门从现在开始要加大在这方面的整治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科技财经作家邢克，来听一听他的观点。 首先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嘛，因为每一个平台它建立起来用户之后哈，那每一次你分享出去，就意味着你的平台上的用户有可能留下了另外其他家的用户，在运营方看来啊，就是自己的用户价值的一个流失。如果每一个平台都这么看问题的时候，那就变成一个问题，就是我希望我的用户最好流不出去，所以各种限制手段就上来了。这可能是一个出发点，就是他们的出发点就是这样的。 嗯，那为什么目前监管部门工信部要求他们解除这样的一种屏蔽呢？ 首先是这样的，商业就应该是开放的，就是卖东西也好，就是我们在传统商业里面，任何一家商业公司它不能针对这个客户对象哈做歧视性对待，这首先是消费者的一个权利问题，另外还有一个行业良性竞争的问题。如果一些大的企业哈，因为他个人利益的一个考量，把这个竞争对手封杀在外面，那这个实际上是不符合商业的这个一般的这个价值观的。只不过过去哈，由于互联网这个是个新兴的行业，就是主管部门可能对这种情况的理解啊，以及用户的这个理解可能有一个过程，所以过去我们可能不认为哈，它是多么非法或者是对社会有危害的一件事。但是随着现在这个时间推移，已经形成互联网寡头现象的时候，如果各家互联网公司都采取这种做法，那你就发现这个问题就对整个经济啊，对这个消费者的权益侵犯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程度。这时候我觉得就是主管部门出头来引导哈各个公司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我觉得这是一个必要的。 今天呢，腾讯表示，关于工信部互联网行业的专项整治行动，腾讯坚决拥护工信部的决策，在以安全为底线的前提下，分阶段、分步骤的实施。 有专家认为，电信业务领域和平台经济领域的互联互通并不相同，平台经济领域业态复杂，产业多样，不能一概而论，有些属于管制行业，有些并不属于管制行业，比如大量存在的新零售、新生活等业态，要实现互联互通，仍需要完善相关前提性法律制度。也有专家认为，仅限于头部平台间的互联互通存在着挤压其余平台的生存空间，进而增加头部平台的垄断地位的风险。就此，我们继续来听一听醒客的观点。 分阶段哈，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第一个呢，由于这个事情啊，其实已经十多年了，就是自从社交网络起来之后，就是各种 APP 啊丰富起来之后，其实这个问题就开始越来越严重。但是呢，你要往前追溯，可能有十年的时间。那么十年的时间，在各个平台上已经积累了很多应用的这种实例。那这些例子想一下子全部改，改了之后又完全就是对用户没有影响。这个实事求是讲哈，在技术上它确实是需要一个过程。首先，技术上解决需要时间，但是还不排除哈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说，因为对各个公司来说，它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它还是一个利益问题，对吧？它之所以过去那么做，最核心的还是自己的商业利益最大化的一个考虑。那么这个时候，它可能会以技术、业务各种理由，以时间这个作为一个筹码哈，来争取更长的时间。所以这两种情况，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 嗯，您提到一个是这个技术方面的原因，另外一个是这个利益方面的一些考虑啊。我们看到还有一些专家表示说呢，这个电信业务领域啊和平台经济领域的这个互联互通也不是完全相同的，包括这个平台经济领域啊，业态更复杂，有些是这个管制性的，有些呢是属于这个非管制性的行业，要实现互联互通，还需要完善一些相关的法律制度作为前提。那这方面您是怎么理解的？这个跟法律制度方面有相关性吗？ 应该是有，首先它是有复杂性，但是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技术领域和国际整个范围的一些以前的做法。你比如说，对于网页来说哈，国际上就有一个组织，就是网页的一个标准化组织 W3C。实际上，你看我们现在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叫 H5，H5 这个 H5 的意思就是网页的一个标准。那么，其实，在很多技术领域都有类似的这个组织在工作。那么，事实上啊，从这个技术标准到应用标准里面，其实也是可以推进这个组织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社交网络，那么以腾讯为中心，它就应该开放到整个社会当中去，建立一个什么呢，就社交文件分享的这么一个公共的技术应用标准。那这个标准可能不是腾讯一家来主导的，而是由这个行业来主导的。那么参与的公司多了之后呢，那它就形成整个行业的一个标准。那这个过程实际上是要把这个课补上来，因为以前如果那个头部企业他没有这种开放的想法哈，那他就可能就愿意自己去制作这个。那我觉得国家现在介入的话，第一个就是你任何这个开放，首先必须有这个方向，就是你要承诺这个开放的方向。第二个是竞争对手和用户以及产业链必须参加进来。那你说标准上面有问题，那好，那你就建立一个开放的标准委员会，或者利用行业协会来推进这个过程。 嗯，就还有一个标准的问题哈，头部企业他们可能会优先考虑这样一个互联互通的事情，但是呢，如果头部平台他们互联互通，那么对于其他一些小的平台，对于他们的这个生存空间是不是会进一步的挤压，造成这样的小平台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呢？ 其实我看来哈，这个是相反的，因为中国的互联网的流量实际上非常集中，就是都是集中在大平台上。如果大平台不开放的话，其实对中小这个应用来说，其实有巨大的损害。如果大平台愿意开放出来的话，哈，对中小的这应用来说，其实是好事，因为它的业务、它的客户哈，都能够从这些大平台上去引导啊。我之前说了一句，我说这个是互联网版本的车同轨，就是书同文，因为整个社会哈，它只有统一标准，这个经济才能繁荣起来呀。你想，中国之所以你看发展这么快哈，一个核心原因就是我们这么多人都是同一个文化，都是同一种文字，对吧？它交流起来效率非常高，这样有一个群体效应啊。那技术上是也是一样的道理。中小平台它因为它需要用户啊，它需要从这些大平台上去引导用户到它那去啊，所以开放对它来说一定是正向的。 我们再来关注一起突发事件，武汉市公安局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分局的官方微博平安光谷发布通报称，今天上午10点多，辖区的新竹路发生了一起伤害案，一个男子进入到新竹路某单位，将工作人员薛某击伤之后逃逸，公安机关迅速开展追捕，于11点50分将雷某，男47岁，武汉人抓获。经过初步调查，雷某交代因为纠纷对薛某不满，于是行凶，目前伤者经过医院的救治无效死亡。 澎湃新闻记者从多个渠道了解到，被害律师是湖北高照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薛某姓。据被害人的同事回忆，薛某姓年仅30岁，待人接物有礼貌，而且为人和善。同事们听到这一消息都很震惊。被害律师曾在2020年5月接受四位申请人委托，向武汉洪山区人民法院申请查封冻结嫌犯雷某所在公司及雷某名下的120万元的银行存款。 记者从湖北高照律师事务所了解到，该律师事务所的相关人员正在配合警方调查。 伴着飞机的起落，在天上看月亮。随着中秋节即将到来，近期赏月航班关注度持续增加。去哪儿网今天发布，中秋节期间乘坐晚上的东西向飞行航班，在空中观赏云月的体验是最佳的。 今年的赏月航班呢，是指起飞时间在9月19号到21号晚7点到晚12点的航班，尤其呢是东西向飞行的航线。据去哪儿平台的数据统计呢，在这一个时间段，平台上有超过7000个赏月航班。 具体以往返北京的航班来看，在中秋节夜间，赏月航班机票价格相对较低。例如在9月19号晚上，北京飞往呼和浩特的机票大约是350元。9月20号晚上，北京大兴飞往沈阳的机票最低价格是不到300元。9月21号晚上，上海虹桥到北京首都的机票最低价格是510元。 明天呢，水星将会迎来今年的第三次东大距。作为距离太阳最近的行星，水星在太阳系八大行星当中个头最小。到目前为止呢，人类在水星上已经命名了近500个地貌，其中20多个来自中国。 据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水星和其他类地行星一样，拥有硅酸盐壳幔和金属核，但它在内部结构上皮薄馅大，具有巨大铁核。表面成分富含有硫碳、贫铁。探测水星有助于帮助科学家认识太阳系的起源、行星的形成演化以及星球宜居性的问题。为了便于科研和制图，科学家们还会为各种特征地貌取上朗朗上口的名字。 王科超说，理论上的任何人都可以提交水星地貌命名的申请，提交名称呢需要遵循简洁明晰、无害性、不重复的原则，并且呢考虑文化多样性和国家的均衡。根据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的规则，命名某个地貌时应该基于科学研究的需求，否则不予考虑。对尺度小于100米的地貌，除非有特殊的科学意义，一般是不予命名的。 为了保证充足的名称来源，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为不同行星和卫星建立了独立的命名系统。比如同为撞击坑，在水星上主要是以已故的艺术家和文学家的名字命名。王克超表示，迄今为止以中国人民命名的水星撞击坑有21个，这些名字当中有李白、杜甫等古代名人，也有鲁迅、齐白石等现代名家。 好的，18点42分，我们进一段路况和广告，稍后呢来关注国际方面。 SpaceX 首个全平民的机组将会最早于9月16号坐飞船进入到太空。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看见背后的每一次，持守专注。易方达基金经理齐和，9月15日，齐和力作匠心呈现背后的故事，上支付宝搜齐和。市场有风险，基金投资需谨慎。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好，东西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由埃隆·马斯克创立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将在周三之后利用其猎鹰9号火箭和龙飞船执行一次发射任务，这将是完全没有专业宇航员参与的航天飞行。参与本次任务的4名机组人员分别是包括亿万富翁加里德·伊萨克曼、地质学博士和科学传播者西安·普洛克特、工程师克里斯托弗·森布罗斯基和在同年时战胜了亚癌症的海利·阿西诺。 本次任务呢将会在北京时间9月16号早上8点之后发射，视具体的天气情况而定。虽然4名机组成员都并非是专业的宇航员，也没有过任何直接的航天经验，但是在202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4个人呢都在接受全职培训，从而确保他们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能力。 那么这次任务的目的是什么？所谓的全平民机组让人好奇，乘坐飞船进入太空，对于乘客的身体素质和专业技能到底有多大要求呢？就是我们今天采访了科普作家寿陀，来听一听他的解读。 因为像太空旅游啊，确实是最近就是尤其是2021年非常热的一件事情。之前呢，美国的另外两家这个民间的航天发射公司维珍银河和蓝色起源，分别进行了所谓的太空旅游。他们那两个公司的创始人伊万·福翁都跟着这个他们自己公司的自家的这个旅游产品，自家的这个飞船或者火箭，就是去了所谓的亚轨道飞行。那么马斯克呢，这个他们的这个 SpaceX 公司作为全世界的民营航天里面的应该算是龙头老大，一直没有正面回应这件事情。现在呢，他的正面回应就来了，就是说他们进行了一次他们自己说是真正的太空旅游。为什么这么说呢？像之前不管是维珍银河也好，还是这个蓝色起源也好，他们叫亚轨道飞行，这些发射的这些航天器啊，带的这些所谓的乘客，他都没有进入地球的这个环绕地球的轨道，只是在这个接近地球这个轨道的地方做了短暂的停留，只有几分钟的时间，然后就回来了。整个全程也就不过就是半个小时的时间。所以说呢，这一次他们这个龙飞船的这次任务就是一次真正的轨道飞行。说你看，我们带了4个乘客，这4个游客呢不只是太空边缘到此一游，我让他真正体验一下像其他的宇航员或者航天员那样的轨道生活啊，一次在里面待的时间长一些。他们这次任务就预计是3天嘛。至于在里面干什么，现在有一些这个消息透露出来啊，其中呢就包括了很多的这个实验。因为这毕竟是第一次的真正的所谓的这种轨道的太空旅行，那里面可能会有一些需要磨合呀，或者是需要实验的东西。另外呢，就是这次的任务呢，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噱头，就是这个噱头呢就是做慈善。这慈善呢就是这次发射的任务其实发射应该会很贵，花费应该不菲。具体花多少钱他们没有公开，只是说一个亿万富翁也是这次要上去的那个其中一个，他自己花钱买了这个任务。买了这个任务之后呢，用做慈善的方法呢，就是又选了其他的3个成员跟他一起上去。这慈善呢一大部分呢要把这个筹集来的钱要捐给一个癌症研究机构。那么这个癌症研究机构呢，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跟医学相关的实验，在这次的这种3天的这个时间当中进行。重要的是呢，就是他开启了一个时代。你看他们选的这几个，大家都说他是业余的航天员，他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培训，从今年2月份确定这个任务到现在，培训的内容呢主要是针对一些意外情况。就大家老觉得说这个航天员上天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航天员在这个上天这个过程当中一定忙活很多很多的事儿，但是实际上大部分的航天任务的这种所要做的工作都是自动完成的。但是人呢上去很重要，人在上去要充当一个备份的作用，就是说一旦整个这个太空舱失压了破了，怎么修补是吧？紧急的修补，或者是他要回来呢，他是用什么方式回来呢？像我们国家的神舟飞船是要落在内陆地区，他们呢是要落在海洋上，要落在大西洋上。如果一旦落在海面上，这个飞船它没有飘起来，飞船进水了怎么办？因为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所以说他们要进行大量的这样的培训，说应对这样的意外情况该怎么处理。还有呢，就当然是体能啊，包括这个身体机能的调整，因为毕竟上去之后要待3天的时间，3天时间其实挺长的，因为要处于长期的这种失重的状态，的身体啊，尤其是你的平衡器官啊，要做好这种充足的准备，所以说他们也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进行这样的失重的训练，用专门的那种失重飞机来进行训练，所以说这是他们的基本的一些训练内容吧。 新闻当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这次的全平民机组，这也让人感到好奇。如果像你我这样的身体基本健康的普通人，经过几个月的训练，是不是也可以乘坐飞船上太空呢？ 我想这天应该会很快就会到来的，因为随着这个航天越来越成熟，首先呢就是航天发射的安全性获得了很大的保障。另外呢，就是像刚才我说的，就随着这种技术的进步，自动化呀，人工智能的这种程度越来越高，其实需要人来进行操作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了，大部分东西都是自动完成的。 我们现在有了自己的空间站在天上运，它一直在那儿呢，就要进行大量的任务工作呢，就不只是航天员的工作了，还要做很多的实验。很多实验呢，这些实验呢，就是需要地面上的这相关的专家经过一定的培训，到我们太空当中去工作。这样的选拔其实在我们国家已经展开了。我知道我身边的有很多朋友，我的科学家朋友都已经报名要去参加这样的筛选。就是他们也都是像你我一样，可能就是之前大家不会联想到，他说哦，就是一个航天员，他以后可能要上天的。他就是像我们大家差不多，但是经过一定的培训，就有可能未来就会接到航天任务，然后呢去空间站里面去做实验，搞科学研究。那以后呢再继续发展，那可能还有包括像是太空旅行啊，包括太空工业，以后需要在太空当中去做一些生产方面的工作，可能也需要大量的人上去。那在更遥远的未来，就像马斯克他们设想的那样，我们要移民到其他星球上去，那么就肯定有男女老少各色人等都有可能踏上那个航天旅程。 好的，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到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上周现货黄金价格出现回落，那么相关的情况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秦刚，请他来做一个分析。秦刚你好。 主持人好。 对于未来金价走势有怎样的看法呢？ 看到上周受到欧洲央行释放紧缩信号以及美国通胀数据继续维持高位等因素的影响，那现货黄金价格是出现这种回落。金价上周是下跌了2.2%，最终是收于每盎司1787.63美元。上周四呢，欧洲央行货币政策会议是维持关键利率在-0.5%不变。PPP 仍按照计划将于明年3月结束。欧洲央行是表示将在未来一个季度削减紧急购债规模。此外就是美国八月生产物价指数强劲上涨，创2010年以来的最大涨幅，通胀压力再次增加了美联储年内缩减购债计划的预期。那受此影响，美元指数是反弹，非美货币、金银等交易品种是出现回落。那上周金价从此前的短期高位1830美元附近回落，显示出金价在该水位还是存在较强的阻力。此前金价分别于七月中旬和七月末触碰到该水位，但之后都出现了回落。这显示出在年内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存在这种紧缩预期的背景下，金价其实每次上涨都面临一定的压力。那从经济复苏的角度来看，今年年初开始，欧美国家的疫苗接种率是不断上升，为未来经济复苏是提供了支撑。虽然年内病毒变异一度给全球经济复苏是带来不确定性，但刚刚提到上月美国八月PPI 是连续第九个月上涨，创11年以来的最大涨幅，这使得美联储对于此前的天量 QE 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措施。尤其是从年初以来，虽然美联储反复强调通胀只是暂时的，但美联储公开讲话的这种预期管理效果是越来越差，采取行动似乎是箭在弦上。此外就是美联储也表示，即便缩减购债，未来加息仍距离较远，这也是避免给市场尤其是股市造成更大的影响。那整体来看，金价预计在美联储明确缩减购债前都不会有明显的涨幅，而美联储可能在确定缩减 QE 的时候会再次明确未来加息仍有一段的距离，这其实又可以给金价是提供一定的支撑。因此未来一段时间金价可能会继续维持现在这种震荡的走势，直到全球经济复苏的预期和美联储加息的信号变得更加明确时，才会突破这种震荡的趋势。主持人 好，请刚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当前美元对人民币报6.4546，欧元对人民币报7.6103，英镑对人民币报8.9208，加元对人民币报5.0952，澳元对人民币报4.7496。 好，感谢秦刚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再见。 好的，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好，其他国际方面的消息再来关注。福岛监测到惊人辐射量超标高达1000倍。截止到当地时间11号，日本311大地震引发的核泄漏事故已经过去了10年半的时间，但是事故阴影仍然没有散去。近日，日本厚生劳动省认定两名男性因为参与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处理工作而患上喉癌，其中一人已经死亡。 这次被爆出罹患喉癌的两名核事故处理人员正是来自福岛第一核电站的运营方东京电力公司和相关公司的员工。两名患者一个60多岁，一个40多岁，相继在2018年末和2019年初确诊，其中一人在确诊不久之后死亡。 据媒体报道说，两人从2011年3月核事故发生后就进入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心区，主要负责瓦砾清理以及辐射量数据的监测工作。 经评估，两名工作人员受到的辐射总量都超过100毫西弗，而普通人一年可接受的辐射量只有1毫西弗。由于患癌是因为参与辅导核事故处理工作所引发的，因此被认定为工伤。 但值得注意的是，从两个人被确诊喉癌到获得工伤认定，整个过程长达2年多的时间，甚至其中那名40多岁的工作人员都没有能够在生前等到这一结果。据统计，截止到目前，已经有8名工作人员被认定因为参与辅导核事故处理而引发了各类癌症。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媒体报道说，近期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组的压力容器顶盖附近仍然监测到了每小时1100毫西弗的辐射量，是普通人一年可以接受辐射量的1000倍以上。 受到核泄漏事故的影响，截止到今年8月份，仍然有大约20000名相关地区的民众被迫离开家乡，在日本各地避难。虽然明年春天以后，部分完成除污工作的地区将会重新开放居住，但是有日本媒体指出，因为担心核辐射，有多少人真正的愿意回到家乡生活，前景并不明朗。 美国一家金融企业想知道恐怖电影的制作成本是否影响影片效果，决定花钱请人看13部恐怖片。报道说，这家企业名为金融兴奋，眼下招聘一名恐怖电影心率分析员。应聘成功的人将于10月9号到18号之间观看公司指定的13部恐怖片，在观影期间使用可穿戴设备监测心率。在观影结束之后，还需要基于对于电影制作成本的预测给影片排名。这名分析员最终可以获得1300美元报酬和50美元的购物卡。 公司在招聘启事当中写道，鉴于万圣节临近，所有流媒体和频道将会开始播放一些熟悉的恐怖节目。写道呢，说我们非常想知道高成本的恐怖电影是否比低成本的恐怖片的恐怖效果要更加强烈。 公司要求应聘者应该年满18岁，而且住在美国，在本月26号之前填写应聘表格，并且介绍自己应聘的原因。公司定于10月1号从应聘者当中决定最后的人选。 好的，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有大雨到暴雨，东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西部北部阵雨转多云，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呈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江宁、杨红，责任编辑杨红、杨迪、江宁，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界外14号。 了解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稍后将会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会。 再会。 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拙，七彩云南翡翠，一生拥有，世代传承七彩云南。